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大陆啊，小鲜肉艺人于朦胧咧，喺9月11日晚喺北京嘅朝阳区吓嗰个著名嘅啊呢个富人同埋艺人咧聚居嘅豪宅咧，就神秘堕楼案咧，到而家已经震惊中外。就咧，佢个名系点击系搜寻。相关的真相或者八卦新闻咧，吓死人！在全球已经超过200亿的人次，当然绝大部分就喺中国大陆。200亿嚟讲咧，就你喺大陆嚟讲，嗰个13亿人同埋海外啊，我当你个人口咧系总共系吓啊，连埋海外咧系有14亿咁，喂有200亿嘅点击咧，你话14亿人啊，平均咧每一个中国人啊。是点击几多次？是点击咧？系8次，系嘛？8次，平均每一个中国人。咁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啊严重嘅事件，系嘛？咁啊，当然咧，即系于朦胧呢个人咧喺西方啊，同埋喺国际啊，就冇知名度嘅。佢嘅知名度完全系来自咧系中国嗰个影视市场啊，呢个咧高度泡沫化，同埋咧亦都系涉及人肉买卖。啊！呢个咧，赤裸裸嘅性交易啊，等等啊，呢啲咧唔需要讲噶啦，系嘛？咁啊，于朦胧咧之死咧，就喺大陆咧好多咧系非常之离奇嘅传言，但系有几个关键人物吓，咁咧就一般嚟讲咧，根据一个所谓嘅狗仔咧系报料吓，就系咧就系9月11日晚咧，总共咧有17人咧就连埋于朦胧咧就一齐咧系食饭。期间咧系有一啲咧喧吵嘅欺凌嘅事件，之但系到咗2点钟咧，个17人咧就大部分散去，另外咧就有7个人就喺饭其中啊，就夹住呢个于朦胧一齐落楼去咗5楼个寓所，嗱跟住咧就于朦胧就被发现咧就堕楼身亡，而家可知嘅。啊！帳面台面嘅證據咧，就係佢嗰個公寓對面咧，係有人影到相啦。嚇，嗰啲慘叫聲啊，嗰啲唔講啦。就係咧，如果話佢酒後墮樓咧，酒醉墮樓咧，就好多網民指出係不通，因為雖然佢5樓嘅窗口同好多嗰啲窗口一樣係冇窗花，之但係咧每一個窗口都有一個窗紗嘅。呢個窗紗咧係有掣噶啦，雖然唔係焊死啊，係有掣。咁如果你话饮醉酒跌落楼咧，咁嗱，譬如屋企夜晚黑，除非佢嗰个窗纱系不嬲都开着，如果你唔系咧，你要嘭一声咁不省人事跌落楼，有个窗纱系呢个闩住嘅话咧，系好难咧系咁样跌落楼。但系估无论如何啊，呢啲咧就而家个传言咧系之猛烈咧，就真系无可抵挡。咁好多人咧就譬如啊，就话啊，美国嗰个咧却查理。同呢啲朦胧咧，都系同一代嘅人，啊，亦都系咧前几日咧就死于非命，系嘛？咁咧同期间咧有一个美国嘅名人同埋中国嘅名人都系30几岁咁死咧，就真系无独有偶啦。咁啊，但系咧，却查理咧，佢个死咧就系我认为系重于泰山，因为咧佢系一个名嘴，佢系咧负责咧系深入苦穴，去到咧美国嗰啲大学咧。喺度宣讲一啲常识，佢唔系咧粉墨登场咧拍埋嗰啲无聊啊古装垃圾剧，而且佢系一个咧美国公民，佢之死咧系有美国嘅新闻同埋言论自由去保障，亦都咧系可以咧系公众咧系讨论吓边个杀死佢啊，佢幕后嗰个凶手嗰个身份系乜嘢啊，系嘛？之但系咧喺另一个对应嗰个国家咧，个于朦胧之死咧一死咧。嗱，而家過咗差唔多咧，都成個幾禮拜。而家於朦胧呢3个字喺大陸已經全部鏟走啊，係一字不留。唔止話微信啊、微博啊不准討論，而且佢嗰套片叫做《三生三世》，就《十里桃花》係咪啊？就喺 Netflix 嗰度咧擺上去咧，據說啊，就已經咧就連佢個名啊喺個演員表嗰度都消失埋。 咁啊，点解会有一只手系可以喺大陆伸到咁长，去到 Netflix 嗰度系可以删除啊？嗰个演员嘅嗰个啊名嘅咧，你要知道一套片拍咗出嚟啊，你要攞翻去再删除嗰啲字幕咧，嗰个手续都几繁复嘅，系嘛？最少咧，你可能咧系要涉及制造另一个 copy 嘅，咁可见咧。劳师动众咧，呢个系极之不正常，系嘛？咁而家咧，种种嘅传闻咧，系越嚟越耸人听闻。有啲咧就话佢系涉及洗钱啦、代人啦，系一个人头洗黑钱啦，而且系洗买卖军火嘅钱啦。又有啲人话咧，佢知道好多秘密咧，于是俾人杀人灭口啦。咁啊，嗱呢啲咧，全部系冇证据嘅，系嘛？嗱，嗰啲狗仔队咧，同埋种种传闻咧，就指出。嗰晚嘅饭局咧，系涉及多名啊北京嘅演艺圈人士，同埋咧系幕后老板，系有几个关键人物。据说名单中就包括导演程青松、编剧极光光，另外一个咧已经离职嘅演员叫高泰宇，仲有一个咧被传为系牵头系邀呢、這个邀约饭局，包括叫于朦胧嚟嘅一个女演员，叫做咧系宋伊人。另外咧系仲有。这个于朦胧的经理人就叫做李明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呢，多名被点名的人士已经出面澄清否认呢是当晚参与。有人呢是提供呢是不在场证明。包括呢是这个于朦胧生前的好朋友，就是这个演员高泰宇。高泰宇等同埋宋伊人等呢，就不但呢是澄清话自己无关。嗰晚唔喺度，仲话咧系要出律师信揾律师咧，系告嗰啲网民咧系诽谤。嗱呢件事咧就你如果话告要告人诽谤咧，反而有一个逻辑嘅漏洞，就系、是、就算啊你当晚喺饭局，系咪十七人嘅饭局里边可以咧，你系睇住阿于朦胧喺正常嘅社交状况之下饮酒猜妹，然后饮醉酒，系咪啊？然后佢翻落楼，佢真系咧。是不慎一跌落楼死亡。咁你高泰宇又好啊，呢、這个宋伊人又好啊，程青松又好，就算你喺饭局在场，你都唔需要呢係急急呢係撇清关系。係咪？如果你喺嗰个饭局在场嘅话，你唔在场嘅话呢，啊俾人话你在场呢，点解你要话係要告人诽谤呢？係咪？你咪话唔在场咪得囉。啊、之所以你话有人屈我在场，咁你即系话嗰个饭局咧系一个咧凶杀嘅案发现场，系咪？系嘛？咁你先会个人诽谤啊嘛，系嘛？无端端一个正常嘅饭局，有人话你嗰晚有到，但系你话我冇到啊，咁你澄清话我冇到咪得咯？使乜嘢气急败坏啊？系多名啊被指为在场嘅人士啊，系话要告人诽谤咧？诽谤啲乜咧？系嘛？话你在场唔等于话你有份拱佢落楼啊嘛，唔等于话你系杀人凶手啊，所以咧成个大陆咧，即系你话文字未开又好，佢嗰种国情特殊又好，呢啲咧喺我哋外人一睇咧系好可笑嘅，嗰种指控啊同埋辩护系咪啊，鲍生？ 咁啊，今次于朦胧嘅事件咧继续发酵啦 ，BBC 嘅中文版头条咧大幅报道，咁引起国内好多人咧。就注意，咁覺得咧，而家已經國際媒體關注啦。咁其實，於朦朧因為喺 Netflix 裏面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套電視劇上映咧，咁其實喺華人世界裏面包括新加坡啊等等嘅地方咧，都有啲知名度嘅。所以新加坡嘅《海峽時報》啊，澳洲嘅《華文報紙》啊，亦都有報導呢個於朦朧嘅死因。咁啊，呢件事咧啊，正如你所講，其實。网上好多谣言，亦都好多咧唔同版本嘅死因。咁但系有一个客观嘅事实，正如你所讲，喺咁嘅大厦嘅环境里边，其实身边有好多嘅邻居，其实都听到或甚至影到当晚发生嘅事。但系令到你觉得毛骨悚然、恐怖嘅就系中国社大陆呢个社会啊，就冇一个人咧会出到嚟咧讲嘢，亦都冇一个人咧会通过媒体去讲出当晚佢自己见到嘅事。嗱。如果就算我哋以往啊喺香港呢个特区啊如果见到咩交通意外啊有个人啊喺路边啊点样唔走规则啊东张西望又好呢、这个无线新闻又好都随时搵到一个邻居或者一个路人去讲究竟当日见到咩事啦。咁但係而家冇喎，全部封禁晒，而更加嗰个封禁于朦胧呢三个字嘅速度呢 是快得惊人。譬如说有些网民就在一个留言里面、去评论这件事，不够一分钟就整个贴删了，跟着甚至他的账号都会被封。有些直播呢就是里面呢都没有直接讲了，譬如说那个留言的人呢、用朦胧先生的名字、这个留言呢也都直接被封，跟着这个直播呢也都在几分钟之后呢全部被删除，即是说呢连个台都没了。这种封禁的速度呢我觉得还劲过六四，还劲过呢你提这个 最大的人物习近平。即是现在于朦胧呢是跟习近平同级啊。为什么一个艺人的死会上升到这样的 level 呢？这样东西正如我上一集所讲，是好像一个显影事迹一样，是反映着其实这件事呢不是真的普通的一件堕楼案，是因为里面牵涉很复杂甚至是很敏感的人物，才动用到这么高层的情况。即是就算是有人谣言话他是即是不是堕楼是被人谋杀的，那为什么网络上面是会用这样的层次的幅度去封禁有关于朦胧啦、于朦胧啦，甚至那个谐音词啦，所有这些这样的字眼呢？所以现在一个封禁的数目呢，听说有成十几万的账户啦，还有超过一千万条这些留言。这种情况呢还在这里进行緊，咁但係大陸嘅民眾咧，似乎咧即係民不畏死，或者係佢哋咧偏偏咧要挑戰呢個制度咧，就不停用各種嘅方法咧，係用呢種方式去暗示啊、明示啊、於朦朧，仲繼續咧喺度討論緊佢嘅死因。咁而且呢個中國大陸裏面發生呢啲咁嘅小鮮肉或者全裸墮樓事件咧，似乎唔係單例喎，陶生。 嗱，呢个于朦胧咧签约呢间叫天娱影视，喺佢嘅名下咧已经有四名男女艺人咧喺十年内咧相继咧实被堕楼死亡，而呢个影视公司以外啊，好多离奇堕楼啊，同埋咧啊患有所谓抑郁症等自杀等等咧更加多吓，例如啊，包括系嘛，就系喺2016年啊系离奇死亡嘅男明星叫乔任梁。2017年另外一个女星任娇就是一丝不挂是沉思草丛。另外一个就是大陆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参加过深圳卫视的青春之星叫鞭策。这个鞭策就是边界的边政策的策，这名字很奇怪，亦都是被指为2015年就涉嫌吸毒就堕楼身亡，就终年是32岁。在网络就很多这些种种的传闻，就说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导演是程青松。程青松是捧红过鞭策的。程青松现在也都是跟这个于朦胧也都是相识的，同埋是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咁所以呢就网络那里就有种种的传闻，程青松呢也都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等等。咁所以呢现在你大陆整个那个影视的潜规则那个结构网络就是这样的。第一就是电影，就是拍电影。第二就是拍电视剧。拍电影呢就是一种游戏。因为那个电影拍出来，第一当然要有资本啦，是吧，一是呢就是这些民企啊，一是就是以前这些韩三平啊，是吧，或者这些大陆的那些星媒啊，这些呢是后面的资本很雄厚的啦。拍电影咧就要讲埋伏，就好似以前陈宝珠、萧芳芳咁，有一个咧小鲜肉啊嘅明星，一两个挂牌，特别系四五个挂牌咧，啊嗰套电影啊嗰个埋伏啊就有个保证噶啦。之但系你嘅电影拍咗出嚟咧，系一讲佢有一个风险，呢个风险系咩咧？就要面对全国啊亿万嘅观众啊，你要咧有黄金档期啦、十一啦、啊过年啦、圣诞新年啦等等。你要有一个庞大的宣发费啦，是可以高达二三千万啦。这宣发费包括呢是广告啦，包括呢是购买收买那些水军网民啦。在套戏啊是上之前或者上的第一二日呢是搏命吹谷啊，是这个电影啊，话那个影评啦，话佢猛好啊，猛咁赞好啦。另外好多套电影呢一上映呢头嗰两日至三日啊，喺全国咧系叫封咗间戏院嘅，封咗间戏院咧就唔系话唔上同埋冇人睇，系咧佢自己派飞，系自己咧系包场，系咧就将嗰两三日头两三日啊嗰个卖座 是自己谷到满堂红先，然后呢在小红书和在社交媒体呢就造成个羊群效应。所以呢电影业呢面对那个市场的残酷竞争是有很多种呢这些这样明的规则。所以呢好多嗰啲人投资电影咧，就而家越嚟越咧系冇兴趣于吓嗰啲电影里边有咩内容，就系睇咧而家，因为咧盲目啊捧电影场嗰啲都系年轻人，就好似我韩剧嗰啲咩饥饿游戏啊等等系嘛，因为年轻人多咧，所以咧就小鲜肉多，又系女仔多就中意睇美少年。嗱呢个咧就电影啊嗰种咁嘅发行嘅市场规则。嗱另一个咧就系拍电视剧。电视剧呢你面对的呢就不是成亿上万的市场的电影观众。电视剧呢你拍出来最紧要有呢庞大的国家级的电视台呢肯将你套剧呢上架。例如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又或者呢叫中央电视台。这几间呢都是非常之财雄势大，同埋直接有是国家官方这个有关部门是控制的。好啦，你拍咗啲电视剧出嚟，你就翳咩呢？就唔系翳个一亿几千万啊市场观众买飞嚟睇啦，系要翳电视台啊嗰、那个部门啊嗰、那个主管，系要咧系将你嗰套剧咧系放喺黄金时段，同埋要购买你嗰套剧，要买嗰套剧，然后咧放喺一个有利嘅时段，咁相对个人事成本咧就平啲嘅。平咩？即系你搞掂啊！嗰个电视台啊，里边嗰个决策人物就得啦，系咪啊？即系你搞掂啊！电视台里边买片嗰个主管就得啦。嗱，而家咧就呢、這个买片个主管到底系乜嘢人做咧？就当然唔系你同我，唔系啊呢啲咧泛泛之辈。由于个权力非常之大，呢啲咧买片嘅主管咧，通常后边就有强大嘅后台。乜嘢后台咧？就你自己谂啦。好啦，喺十几二十年前呢，就呢啲买片嘅主管系啲中年嘅男人。咁所以呢佢你要说佢嗰啲编导啊，同埋拍完电视剧啊嗰个老板啊拍完之后你要翳佢上架，翳佢买呢，你就要电视剧里面嗰个女主角或者三几个女主角去陪喺呢个电视台买片嘅嗰个主管去食饭。当晚亦都有食饭要即刻上房嘅，亦都有咧慢慢咪咪摸摸嘅。但呢个系十几年前啊个局势，后来十几年来呢啲买片嘅主管慢慢变咗一啲咧系叫做大婶啊，同埋大妈型嘅女主管。呢啲女主管咧就五十几六十岁，通常咧就进入更年期。呢啲女主管咧就非常之大胆，亦系中国官场里边女性主义嘅一种好豪迈嘅表现。因为佢哋开始去揀小鲜肉啊，因为佢哋嘅老公喺出面包二奶三奶包到飞起咧，系形成到呢啲啊大妈型啊个心理变态。所以咧你要睇下近年啊大陆呢电视剧咧就系凡亲。一套电视剧以古装为这个包装，因为容易通过嘛。里面有三四个呢那些样子都是差不多的，是仿韩剧仿韩星那些小鲜肉。你知道那套一定是烂剧不需要看那个内容了。因为你三四个这些小鲜肉堆埋去呢，是要翳这些大陆的大型的电视台买它然后上架。咁你先有钱收返嘛，係咪咁分分钟仲係后面广告拆账嘛，有钱赚嘛。咁你係咪要怼几个小鲜肉出嚟去情迷係嗰个买片嗰个大妈型嘅女共干係咪所以呢个就係近年呢啲小鲜肉出晒嚟仲要除衫仲要仿效嗰啲韩星练到一身肌肉係咪，然后呢个个美少年靓仔咁唔係淨係取悦嗰啲咧，咩新加坡啊、台灣啊、香港啊嗰啲阿太師奶觀眾，最主要係取悦到上邊嗰啲大媽型，係有權力咧，係收購啊買你呢套劇係上架嘅嗰位咧官員啊，係咪嗱咁咧嗱潛規則咧就另外調轉啦，又係咁玩法，就變咗咧有呢啲著名嘅某某太啊，某某嘅邊個領導啊個老婆啊。就话要包呢个小鲜肉啦，系嘛？包佢咧点样服侍咧？你哋自己谂啦，系嘛？咁通常女人嚟讲咧，就冇话喺性欲嗰方面如狼似虎嘅， 系嘛？女人嚟讲，特别系当佢老咗咧，佢宁愿咧系搵一个坚实嘅膊头，挨挨蹦蹦嘅啫，陪佢 shopping 啊，系打下麻雀啊，系细声讲下心事啊，好似廿几三十年前颜联武同埋洪朝峰啊，系午夜扫心声嗰只啊，系咪都系俾啲师奶同埋港太听嘅啫，系咪就耳听咧？就个对眼咧就睇唔到，同埋个脑海里边咧，你系想象伊达琼瑶嗰种爱情情节，就唔会谂到如狼而似虎咧系擒上床嘅。但系而家咧就唔同，即系中国女人啊，系佢哋个性欲地图啊，尤其系到咗五六十岁咧，收晒经咧，对啲小鲜肉咧都有一种咧性饥渴感，长期一啲小鲜肉咧招呼女官。好啦，嗱呢个第二针喎。第三个阶段咧，而家啲女高官咧，即系揸 fit 嗰啲都退潮啊！而家近年啊，近三五年兴嗰啲系咩咧？就有同性恋癖好嘅中年嘅系呢啲高官，或者系导演同埋编剧，或者系经理人，系咪？即系啲所以啲小鲜肉后边嗱，点解会传咧？呢、這个叫程青松，佢自己又衰嘅，系咪？自己宣布出柜，又话自己系同志，系同性恋。但是咧，又俾網民咧係爆咧，啊佢好捧紅呢個叫鞭策，鞭策咧係佢嘅人，啊跟住咧亦都傳咧，啊佢同阿於朦朧咧係有一段非常之親密嘅關係。之但係程青松咧就嚴正咧係澄清，就係嗰晚飯局佢唔喺度，一切與佢無關。嗱，所以咧就係三浸，第一階段就係咧女明星如花似玉。是俾啲咧中年男高官咧系潜规则。第二阶段就系小鲜肉啊，俾呢啲咧系中年女高官咧系潜规则。第三阶段就系男女高官咧近年咧都唔够胆咁狼，因为咧伟大领袖习近平反贪防腐啊，同埋咧系要呢个严正啊，系端正咧系党内嘅作风，就变咗咧下边嗰堆啊监制啊、编剧啊。出品人啊，嗰班同性恋啊，就变咗同志之间如狼似虎咧，系简率简版。所以咧，你解释到点解近年咧系兴一扎小鲜鲜肉嘅男色之风，全部咧系要现晒肌肉嗰只，系咪？你一上网你睇睇，仲有其他好多嗰啲小鲜肉明星咧，就要佢哋除衫啊，吓睇下佢啲裸体啊，但系搞到咧，亦都系装假狗喎。呢啲咁嘅小鲜肉未必咁大只嘅喎，于是咧市面唔知淘宝有冇得卖啊？有一只叫肌肉紧身衣咧，俾佢着上去咧，系查下啲阴影啊等等嘅影出嚟咧，一样可以令到啊吓啲同志咧系咿呀鬼叫啊，系嘛？咁好似今次啊呢个阿程青松咧，就俾啲大陆嗰啲人咧系喺度咧啊抹黑佢又好咩都好啦，佢自己咧啊睇。这个9月11号饭局啊，嗰日咧，佢话有两个字叫好吃喎，系嘛？咩叫好吃咧？吓，即系搭落去有味，好正喎，系嘛？咁咧，所以咧就鞭策之死啊，点死咧？系咪净系吸毒咧？呢啲一个个如花似玉啊，前面大把前途，点会啊？系个个会选择走去自杀咧？自杀点解一定系跳楼咧？系嘛？所以呢个近年咧，呢个大陆嗰个影视圈个潜规则咧，就经历过三个阶段啦。吓嗱，呢啲咧系一定要咧系知道嘅。至于嗰晚嘅饭局有17个人，边个打边个呢啲已经唔重要。我相信咧，浪费时间咧，你走去扮福尔摩斯、东野圭吾啊，系喺度查案咧，我觉得系冇意义嘅，系嘛？因为咧呢个系大陆啊，呢个国家里边嘅生活常态。系嘛？佢哋嗰啲人咧都自称咧系韭菜，人命咧系唔值钱嘅，唔值钱咧嘅加埋咧，佢本身啊呢个于朦胧嘅阿妈咧，亦都含泪话：你哋唔好再估啦，系我个仔系死于跳楼噶咋，系不慎跳楼了案啊咁样样，系嘛？咁你咪信住先咯，系嘛？吓咁至于啊呢个行业啊，尤其喺大陆啊，系咪生人勿近咧？系你自己谂啦。香港嘅电影业啊，融入大湾区咧。是怎样融化呢？我相信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官高官啊，这些这样的内情啊，那种恐怖和诡异他们听都没听过啊。所以呢就脱离现实和离地呢，你要做官呢是很大人怕的。大陆呢这个人肉市场啊，可以讲话层次丰富，情节呢亦都非常之精彩。我不会在这里作一个道德判官，话这些呢是 是不是邪恶，我不敢说，因为这些呢是属于13亿人民中国他们自己的内政。你说得两港指手画脚，他说你侮辱了他的尊严，是不是？但是你17个人你无啦啦在9月11号你这样去饭局呢，在这里饮酒劈醉呢，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当。因为9月3号呢明明是大阅兵，大阅兵之后呢起码是7749日。啊！呢啲咁嘅人應該喺屋企咧，不斷咧反反覆覆睇翻閱兵，嚟到感受做中國人嘅自豪。點解咧喺短短700日之後，你就走去啊，喺嗰度飲飲食食咧，係嘛？點解個閱兵啊，係咪你引起個自豪感啊？嚇，同埋咧嗰個愛國情懷啊，同埋好似而家香港咁嚇，中學啊，係年輕人之間係灌輸緊咧，係緬懷緊抗日戰爭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嘅種種罪行。咁你應該即係好似守孝咁樣，你知唔知？死咗老豆，你要守孝噶嘛？咁你嗰陣時，你邊有心情啊？走去飲飲食食咧，係嘛？成班人啊，屌，仲要走去朝陽區啊，呢個著名嘅嚇呢個明星公寓嘅嗰個大廈咧嚇，所以裏邊有好多嘢咧係耐人尋味嘅，係令人不能夠解釋，係嘛？但系咧，亦都无谓咧去解释啦，系咪啊？ 难得你陶生咧咁了解呢个中国大陆里边嘅潜规则啊，亦都作出咁详尽嘅介绍啦。咁啊，我觉得咧，其实今次嘅事件咧都系冰山一角啦，因为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咧，因为喺资本嘅驱动之下咧，呢啲蓝色女色咧就见惯不惯噶啦，亦都唔系一个普遍即系嘅一个问题啊。问题系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即系中国大陆或者其实中国人咧，对于演艺界咧，其实唔系一个好似西方咁样视为一个专业或者表演。因为对艺人嚟讲咧，虽然风光，但系自古以来啊，其实艺人咧个地位咧系低嘅。嗱，虽然我都系娱乐圈出身，所以我嘅地位都系低嘅。啊，依点咧，千祈唔好大家有幻想。嗱，一般嚟讲，风光咧就表面啊。美光灯之下，或者系娱乐周报报道之下咧，你以为嗰啲男星女星系一个天之骄子，但系咧喺舞台后边咧，佢哋咧平时个人啊好 humble 嘅咋。如果有啲叫做修养，冇修养嗰啲咧，其实咧真系好似奴才咁样咧，对住资本啊、导演啊、甚至嗰啲叫大款咧，系卑躬屈膝嘅。嗱，呢种落差咧，我见识过啊，系咩人就当然唔好讲啦。所以其实呢娱乐圈呢复杂嘅。咁而且令到人迷惑嘅地方就係头先我所讲。因为个反差太大。即係话呢你以为一个天之骄子或者一个英雄人物，其实可能喺资本举行嘅一个饭局里面呢，佢只係变成一个陪酒陪笑嘅小角色。而甚至可能天之骄女或者係纯情玉女背后可能喺个饭局里面呢，佢只係一个陪酒嘅少女。又或者咧，佢可以对嗰啲唔同资本嘅人咧，挨挨蹦蹦，完全同你荧幕上面见到嘅人咧系另外一个样。嗱，当然亦都有洁身自爱嘅人啦。咁嗰啲其实已经坦白讲，唔系入到呢个游戏里边嘅核心，亦都唔系呢个名利场里边咧最大嘅得益者。因为一个电影或者一个电视剧，佢虽然佢一定需要好多角色噶嘛。咁你做唔到女主角，你都可以做三四线或者甚至做妹仔，行走走嗰啲。甚至做呢啲咁嘅我哋香港人叫 KLF， 咁呢啲呢就当然係我哋不入去讨论里面。咁今次于朦胧嘅事件嗰、那个问题喺边度呢，就係、是、因为我正如所讲嗰、那个封禁嘅力度太大，大到啲人呢查返晒以往呢啲艺人死嘅记录。如果一次系意外，一次系自杀，咁如果重复出现咗四次呢咁嘅 pattern， 而系又同属同一间公司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呢间公司同埋牵涉嘅人物咧，系一个好庞大嘅系统咧？呢个系统里边，喂，仲有几多个受害者咧？仲有几多人啊？其实系唔出得声，或者其实已经系变成一个叫做同谋者咧？因为嗱，嗰个送医人咧，你报道过啦，佢出到嚟澄清啦，但系好多人发现其实佢以往佢嘅男女关系好复杂啦。亦都同嗰个程青松嘅关系呢好暧昧啦。据闻呢佢就变成呢个扯皮条。因为佢自己系受害人之后呢，佢为咗即係得到更加大嘅利益於是乎呢喺嗰个圈子里面嘅权力更加大呢，咁佢咪变成呢个阿头囉。阿头做咩呢？ 就是将其他的男男女女拉入这个局里面、啊、作为他们的经理人又好，或者是叫做啊皮条又好，咁啊供应俾其他嘅呢啲权势人物，咁啊以获取佢嘅演出机会啊，又或者其实佢喺呢个圈子里边嘅权力，咁呢啲其实见惯不惯，喺就算香港嘅娱乐圈里边咧，我都见过呢啲人啊，但系通常咧佢哋个包装方法好靓嘅，佢唔会同你讲呢啲交易嘅，开头一定系咧啊结识朋友啊，参与呢啲饭局啊，讨论剧本啊。甚至有啲中國大陸最興嘅就係個導演要你可能要試下戲啊，或者係睇下你嗰、那個佢哋叫氣場啊，或者係嗰、那個觀眾緣啊嗰啲感覺啊。咁於是咧，用呢啲藉口咧，就有好多嘅機會啊，同呢啲男女明星有一個比較緊密嘅接觸。咁中間咧，如果即係譬如你嘅經理人唔夠硬淨，又或者你嘅公司嘅後台唔夠硬嘅時候咧。你可能冇乜选择嘅，因为开头嘅时候咧，你好难拒绝嘅，啊，因为你始终系做娱乐圈啊嘛，唔通你个个人唔见咩？个个老板你都唔结交咩？甚至个个饭局你都唔去咩？呢个系不可能嘅。问题系呢个饭局当然好正常，但系问题系饭局之后，或者饭局之后嘅酒局嘅之后，究竟去边咧？究竟有啲咩人加入咗？你哋唔使讲啦。譬如你坐坐下间房里边，其实突然间有多咗三五个人入咗嚟之后。咁你点样处理呢？你可唔可以即刻起身离开呢？嗱，呢啲好难实际上操作到嘅。所以点解娱乐圈即係难食呢啖饭，甚至你越红之后呢越难呢即係可以持久呢，就係、是、呢个里面嗰个潜规则啊，或者嗰个经营嘅方法呢係好复杂嘅，陶生。 啊！呢、這个咧，食肉圈咧，近年啊，嗰个作风转变咗啦，就吸引咗咧一班咧中年嘅同志啊，三十几岁以上嘅导演啊、编剧啊、监制啊，佢哋咧样个样咧，通常系肥肥地啊、留平头装啊、其貌不扬啊，咁佢哋就睇中呢个小鲜肉啦。所以成班呢啲咧美少年聚聚埋埋咧，你要睇到近年大陆啊当红咧，吓、啊、非常之靓仔噶噃。啊，靓仔到你抌一声，你唔信嘅，简直咧系呢个天仙下凡嘅。譬如话而家当红嘅男歌手，一个叫王俊凯，嗱，你睇下呢个样子，你觉得佢似唔似啊？而家呢啲咁嘅，你喺街边见到嗰啲大陆仔啊，或者系啊走嚟落嚟读书嗰啲学生，系嘛？啊，连日本仔啊，啊嗰阵时啊，啊嗰啲最靓仔嘅嗰啲啊，嗰啲咩木村拓哉都冇佢咁嘅气质。啊，另外一个叫鹿晗，嗱、啊，你睇下呢张相。是不是又是小鲜肉，是不是又是一个形啊一个格咁啤出嚟嘅。另外仲一个呢就叫做呢是翼长千骰啊。啊个名字仲形啊四个字嘅。啊呢啲呢又是你咪呢一个呢啲咁嘅小鲜肉嘅系列啊，再加埋啲咩高太松啊啊呢、這个于朦胧啊等等呢，可以一个帽呢是啤出嚟嘅。啊，啤出嚟啊，滿足咗咧！而家近年啊，中國大陸個影視圈裏邊嗰種咧，係同志圈啊，嗰種咧同性戀嘅作風。呢種同性戀咧，啊有説咧就直通咧係更加高層。啊，而家咧上邊啊，上層啊，係好多高級人物啊，暗中咧都有此癖好。啊，所以咧，你而家仲係以為話啊，以前嗰啲老闆啊，包明星啊，係嘛？見到個靚女咁樣，哇！睇到咧係眼金金啊，咁嗰已經勾曬啦。而家中國啊，呢個影視人肉市場好進步噶，係同西方嘅 LGBT 啊係完全掛鈎啊，同埋連成一體啊。喺呢方面，我哋要正面去睇咯，係嘛？即係喺中國，如果係 LGBT 啊，佢個作風、佢種風氣咧。是由影视圈带动来讲呢都不是一件坏事来的，即是我企返在自由派西方自由派的立场，是吧？只不过你说啊现在好多成千上万啊这些这样于朦胧为什么有两千万 fans 呢？我可以写包单，其中最少一千万呢是他幕后啊那个势力帮他灌出来的。即是说你出道虽然呢就不是好短。但是你那些 fans 你知道那些微博啊什么东西，你一开微博就已经有公司走过来问你，喂你愿不愿意给几千元我可以跟你灌五十万 fans， 是吧？这些东西呢就大陆呢是认为是常态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吧？那既然你一个于朦胧啊是好像一只就是那些家乡鸡和麦当劳里面呢那只叫这个叫麦 nugget 啊，嗰啲咁嘅雞肉啊，係喺個農場嗰度咧， 是用大光灯和工业的手段孵化的呢？那你后面那个农场工厂的经营者就当然要收回个成本啦。所以这些就变晒是那些小鸡鸡小鸭鸭咯，是不是变了这些小畜生咯，是一个人肉市场啦。我记得在1968年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叫长城电影公司，他出过一套电影就叫《迷人的漩涡》。迷人漩涡嗱，呢套戏冷门到咧，系我话俾你听，香港电影专家冇人咧都识呢套戏。呢套系当时长城电影公司出品，1969年，里边嘅女主角叫黄宝珍，吓佢系拍香港一个无知少女，吓谂住发明星梦，于是咧应征走去咧，诶某大国语电影公司嗰度投考，点知佢生得靓，就俾嗰间电影公司嘅老板咧。是監佢咧，拍脱戲，唔肯拍咧就揾炸人咧，就剝佢啲衫，然後咧就點點呢套戲咧，當時啊，由於係冷戰時期，係左派嘅電影公司用嚟影射邵氏嘅，係嘛？就暗示邵氏嘅電影咧，又係人啊拳頭加枕頭，係嘛？一旦咧即係嗰啲女明星咧加入咧，就有好多種種嘅黑幕。於是啊，呢套戲《迷人漩渦》裏邊個女主角。我举嗰个名啊，角色嘅名字叫谢晶晶，系由黄宝珍饰演，到最尾就走去自杀。呢个系影射嗰阵时60年代林黛啊，咩丁浩啊、乐蒂啊等等咧，太多嘅女明星咧喺个影城嗰度自杀养药，所以嗰阵时系香港嘅左派电影公司系拍嚟讽刺，同埋咧系揭露啊。香港呢个叫美奖的电影工业，他们叫美奖，即是美国加蒋介石，包括邵氏公司啊呢啲咧咁嘅拍埋啲反动电影啊，里边嘅嗰个种种嘅黑幕嘅系嘛？咁亦都咧系向香港嘅下一代咧系揭露香港呢个万恶嘅资本主义社会吓、啊，你唔好睇到咧夜晚嘅维港灯光璀璨，里边真系人吃人。咁嗰阵时1969年咧。好多人就以为啊，佢哋都宣传中国大陆系冇呢啲嘢嘅，祖国咧系毛主席领导同埋红工农兵嘅政权，喺祖国做演员就系人民嘅演员。啊，你唔信呢套戏，你问翻而家喺左派影圈以前啊出翻嚟嘅嗰啲金草演员，例如啊李识德嗰个包喜静啊包姐啊，佢记得呢套戏噶，人哋唔记得，我相信佢记得咯，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嘛？咁而家咧，经过半世纪咧，啊《迷人漩涡》里边指控嘅嗰种人吃人同埋黑暗嘅娱乐圈里边嘅人肉市场咧，就喺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嗰度咧，系变成现实，系咪啊？咁所以你话啦，喺香港啊，如果你话早年啊读爱国学校啊，吓睇埋呢啲戏啊，吓读《毛语录》啊。咁而家到咗六七十岁，你话系咪一场春梦咧？做人啱唔啱啊？所以我哋睇呢个于朦胧事件咧，系要有啊一个立体嘅视野，知唔知啊？西方荷里活啊都系噶，不过咧冇咁得人惊啊，系咪一场饭局咧就可以导致啊接二连三咁多呢啲年轻貌美嘅明星咧系跳楼死亡或者堕楼死亡啊？系嘛？半世纪以来只系得一单就叫玛丽莲梦露啊！吓呢单嘅明星死亡事件后边咧个真相咧系未有官方嘅公布，系一单啫嘛。边度啊？大陆而家喺十年咧数之不尽啊，系数以十计咧，系嘛？跟住咧又唔俾报道咧，吓影迷而家提亲又唔得咧。咁到底啊，佢嗰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啊，又去咗边咧？系咪啊，白生？系嘛？嗱，所以咧，所以好人好者咧，啲父母咧都系。叫啲仔女咧生得靓咧，你宁愿学啊圣保罗男女嗰、那个啊潘小妹妹咁，佢都生得几靓啊！咁你咪去啊，系学下钢琴啊、十级啊，然后参加下美国嗰啲啊创科啊嗰啲天才啊才艺比赛啊，攞翻个冠军翻嚟啊，或者学呢个光文卫啊，系多做一啲健康嘅体育活动啊，去剑击啊，系攞翻个金牌啊，系为祖国争光仲好啦。好过喺呢一个咁恐怖嘅阴暗面里面啊，系仲喺里面挖挖挖，系嘛，又名又利，所以咧嗰啲哀悼啊、于朦胧嘅嗰啲人，我都觉得好虚伪。点解好虚伪啊？你唔睇呢啲小鲜肉嘅垃圾电视剧咪多咯，咪得咯，以后咪少几个呢啲咧。啊！呢、這个于朦胧咧，系变咗牺牲品咯。中国电影有冇好嘅咧？唔系冇好嘅。 你一睇嘅电影一定要个男女主角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例如话陈道明做男主角嘅嗰套叫《归来》，女主角系呢个巩俐做嘅，呢啲就好啦。另外一套叫《老炮儿》，《老炮儿》咧就系冯小刚一路拖住一只小鲜肉叫吴亦凡，系咪？吴亦凡后来亦都被指为非礼罪判13年，而家咧喺监狱里边咧系贡献紧佢嘅菊花。嗱，而家咧就系呢啲戏咧有个老嘢喺度挂牌，譬如话而家呢套叫《戏台》，里边嗰个编导演嗰个叫做咧系陈佩斯。系嘛？你亦都掕咗个小鲜肉出嚟噶，啊，里边一个姓余嘅定系咩喺度做男扮女装做花旦啊？吓扮扮呢个《霸王别姬》里边嗰只张国荣啊，所以一样有同性恋啊，系同志啊，嗰个气味喺里边噶。所以中国你唔好睇啊，好先进啊呢方面，啱唔啱？十几年前有一套叫《白日焰火》，男主角就叫廖凡，40几岁啊，性格明星 ，OK。系嘛？人哋讲一套咧，就系喺山西啊，一个咧煤炭嘅煤矿场啊嘅一个凶杀案。呢啲戏咧好嘅电影，但系你一定要拣吓嗰个海报嗰度系中年人去做。你全香全个大陆而家喺度哀悼于朦胧，有个屁用咩？你咪唔好去睇呢啲咁小鲜肉嘅戏咯。叫啲小鲜肉啊，你要做鸭嘅话咧，唔该你开辟另一个南记市场啊，嗰度你自己玩到够系嘛？唔好喺度咧，成个大陆咧系搞到乌烟瘴气，系咪？ 你举个例子十分好啊，咁啊正正可以反证一样嘢。你讲到个廖凡，我都好欣赏啦，因为之前佢嘅个电影叫《师傅》啦，亦都系好出色啊，佢嘅表现。但我问题系点解佢冇大红大紫？佢冇点解冇一个咧，即系飞黄腾达嘅地位咧？唔系因为佢嘅演技唔好，唔系因为咧佢冇努力到，佢系一个好努力、好努力嘅演员。问题系平台啊嘛，正如你之前所介绍，中国大陆平台为大，即系话咧嗰啲网络影视嘅平台，包括官方就系各大嘅电视台啦，咩湖南卫视啊、中央电视台啦。但系其实而家网络嘅平台咧，亦都好大嘅权力啊，包括嗰啲腾讯啊、呢啲之类啊嘅平台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咧心里边知道，唔系因为你演得叻，或者你因为你靓仔，因为中国大陆演戏叻嘅人，靓仔靓女成千上万，佢哋系认为个平台先至能够决定你红或者唔红。所以点解？平台或者背后的官方的权力咁大呢，因为平台好多都是官方有关系的，好多都是呢由中央那些官员啊，所谓退役了下来之后呢，他自己出来开的，或者他做台长的，或者他下面的子弟出到来呢做制作公司的，所以全部千丝万缕，最后万法归宗，最后都是上面最大那个，即是说呢，其实里面呢嗰、那个权力嘅架构啊，就根本就唔在乎你嗰个导演或者嗰个演员，根本佢哋唔相信呢个事实。只要佢哋个平台愿意去捧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咧呢个小鲜肉，或者任何人咧都可以变成咧呢个范冰冰一样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个游戏咧，中国大陆已经系玩到烂晒噶啦，而且咧喺个分别喺边度咧？因为起码如果我哋对比西方啊，个平台咧系开放嘅，即系话如果你有资本，你有人有技术，你可以开多几个 Netflix 噶，你可以有 Disney Plus 噶，你可以有 Amazon 噶，你可以有 Prime 噶，系嘛？仲有其他好多嘅 cable 嘅地方电视，呢啲平台系开放嘅啊！你有能力有本事，你可以开新嘅平台，可以聚集咗新嘅电影制作人，於是你可以提供俾观众新嘅娱乐。但系个分别系咩呢？中国大陆个平台系封闭嘅，封闭即系话虽然表面上系有民企，但民企其实系官企，背后嘅人同埋嗰个网络都系官方嘅，只不过系佢哋嘅化身或者佢哋嘅影子，通过呢个所谓嘅民企嘅方式去做制作，最后亦都系官方嘅立场和影响力去判断究竟这个平台能不能够上什么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所以最后其实是关乎个国家和社会体制的问题。很老土的那句又是自由两个字。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这些操控在少数人的权力手上层层这样剥削， 就算你做戏几叻，就算你几靓仔靓女，最后嘅遭遇都可能系好悲惨。但系如果呢个系一个开放自由嘅平台，即系话任何人都可以做 Netflix 嘅，任何人都可以拍戏嘅，任何人都可以咧选择做演艺嘅。如果有咁嘅社会，有咁嘅土壤嘅时候咧，你先至能够出现一个健康嘅影艺界。嗱，虽然里面都有大树大枯枝，但系唔会好似而家咁系一个体制上面嘅腐败啊，陶生。 唔使发梦啦，鲍生，你嚟到呢个世界做咗几多日人啊？头先同我讲呢啲嘢系嘛？ 咁都要 你都好天真咯， 唔系天真，呢个客观嘅事实嚟噶嘛。 一个咁嘅国家系有咁嘅影视工业，佢仲为全球啊系嗰个治理指明方向啊！你话有知啊？如果俾佢成功，将来日本、韩国啊呢、这个英国荷里活嘅电影工业啊，会有无数嘅呢啲咧吓鬼老板啊，印度玻璃活版嘅吓呢啲于朦胧啦，系横死咯，系咪啊？系嘛嘛？所以点解呢个世界而家对呢个国家充满提防就咁解咯？吓睇下你近年啊，奥斯卡啊！啊！呢啲威尼斯嘅电影，仲有冇呢啲国家嗰啲戏啊？系入围咧，系咪？人哋一睇到交嗰啲戏出嚟，套套啊，都系呢啲咁嘅小鲜肉啊，扫埋一边啦。人哋咧喺西方世界，性格演员讲紧系理查基尔，系咪啊？讲紧咧系叫做啊，就算系啊左交嗰个叫做汤汉斯，系嘛？算而家 F1 啊嗰套戏都系靠边个咩飞啊？啊，系靠 Brad Pitt 咩飞，唔系嗰个黑仔，系咪？人哋咧系对于嗰个年龄啊，系有一个咧，同埋演艺啊，嗰个深度系一个尊重嘅。罗伯迪尼路啊，阿尔帕仙奴啊，呢啲咧系年过七十啊，仲随时可以咧喺一啲小品电影嗰度咧系做男主角。呢啲咧就叫电影，呢啲咧叫文化同艺术，系咪？所以咧唔使发梦啦。啊！我哋咧系保持一个距离，以一个外人嘅身份咧系观赏呢个达尔文嘅丛林，所以我话《于朦胧之死》不能够同《Charlie Kirk》系相比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鲍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系想约个周冲出嚟做，但系咧佢又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系因为佢知道有份访问嗰个叫陶杰啊，我小人之心谂啊，所以咧佢觉得唔系好舒服。王晶咧就系、是，其实我冇得罪过佢啊，甚至系透过刘天赐咧系见过佢3-4次，无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风云谷或者嗰啲言论嚟招呼。话陶杰呢个人咧写散文文笔系唔错嘅。